第44章，返程。 夜色已深，海面之下暗流陡然汹涌，小白船在颠簸中返航了。从禁闭室出来后，021没再试图跟游货说话，一切宛如上船时。这位干脆小姐戴着大墨镜在船舱横行，不搭理其他人，逮住机会就对078作天作地。078不知道自己又做错了什么，鉴于这位小姐一贯大脾气，她也没有多想。只有极偶尔的瞬间，021会在没人注意的情况下透过墨镜悄悄看诱惑。021想知道自己在禁闭室里说的话游惑究竟有没有听见，可单从脸色看，游惑毫无反应。游惑正在跟922说话，游惑负责在，922负责说。 行行好，别看了，看我也没用，浪就这么大，我哪来的本事让船别动啊。 922举起双手， 这不是监考处， 监考处要跟整个考场保持一致步调，该颠颠该晃晃，没有特殊待遇。 922指着桌边， 你看154脸都跟胆汁一个色了，要是有办法让船稳住，他还等到现在？ 154扶着餐桌脸色铁青的站起，他刚想张嘴附和，神色突然一变，扭头就跑了。 可怜的又去吐了，晕船贴都不管用。 922说，小白船晃得太厉害，不论监考官还是考生脸色都不好看，唯独口口声声嚷着晕船的922跟没事人一样，地板都摇成跷跷板了，他依然稳如老狗。不过922对着游货有阴影了，生怕解释着解释着又被套话，他下意识把秦秋推出来。 老大，这船有多破你最了解了，你…… 922一转头发现了最了解的秦秋熟门熟路地进了厨房。 你要干什么？ 转眼秦秋又出来了，拿着一碟鲜橙，明明椅子就在那儿，他不坐，非要在游货旁边的沙发扶手上坐下，生生比游货高出了一大截。秦秋换了个放松的姿势，把盘子一递， 冒险从厨房顺来的，看在一起关禁闭的份上，分你一半怎么样？ 不吃。游货被船晃得一脸毫无胃口，直接拒绝。秦秋挑了一半说， 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，中世纪的船员水手非常容易得坏血病，石洞里那些船员说不准，我们要久待的话也很难说，生病的人脸上身上都会长黑斑，牙会变松，不小心磕碰一下可能就全豁了。再然后， 秦秋还想说，游货直接拿了三瓣橙子。千防万防，防不住上司倒戈，922能怎么办？只能由他们吃。而那缺德上司秦秋还在逗游货， 恭喜从死神手里逃过一劫。 游货还了他三片橙子皮。922看不下去了，索性已经这样了，922破罐子破摔，又去煎了两块羊排。上司和瘟神他都惹不起，不如让大家都高兴一点，更何况他本来也想给老大开个小灶的。有明文禁止考生在监考处吃便饭吗？没有，毕竟当初制定规则的时候，鬼都没料到会有考生关禁闭关成这样。想到这个，922在厨房里面忙得心安理得。 小白船从返航到靠岸花了半个小时，游货离开前对922表达了谢意，并问922还有没有多余的食物，生熟都行。922内心嘀咕，这是堂食不够还要外带呀。他刚要开口， 手指上的红灯终于不负众望地亮起来，伴随着滴滴滴的预警， 看，警告来了。 922给他看手指， 你们这场的考试内容是让一船的人活下去，包括提供给他们足够的食物。我要是让你外带了，那不就是变相帮你答题吗？你见过哪场考试是监考老师帮忙算答案的？ 这话戳中了心思，游货确实想过要点肉回去烤给船员，不过既然警告了，游货也没强求。游货自己违规是自我选择，强迫别人违规就太过了，更何况几场考试下来，他对922印象还不错。小白船停泊的地方并非石洞口，而是荒岛的另一端。两人全当熟悉环境，沿着并不清晰的路绕岛而行。按照迪离描述的原题，这里应该地处北极圈，所以跟一般的荒岛完全不同。除了石洞附近，目之所及尽是冰雪洞穴。游火和秦鸠一前一后走在雪上，发出咯吱咯吱的沙响。这半边异常安静，天幕阴云笼罩，只有某处依稀可以看见一两颗星星，就连汹涌的海浪声都被一块屏风似的巨大礁石阻隔了。秦鸠抬头看了一眼跟海交接的天线，然后听见游货问他， 禁闭室那个地方很特别。 秦鸠一愣，脚步停顿间，游货比他快了一步，高高的背影一半融在夜色里。秦九挑眉说，怎么问这个？ 随口而已。 游货转头瞥了他一眼，低声催促， 你走不走？ 秦九不紧不慢地跟上去，你在诱导我违规，作为优等生应该老实乖巧。 放屁。 秦九笑了一声， 你不是被贬为考生了，怎么还违规？ 游货瞥了一眼他的手腕，那里现在戴着一块手表，刚好遮住了违规提示灯亮的地方。反正自从秦鸠开始参与考试，那个红灯就再没亮过。跟考生相关的事，多说一点当然可以。秦鸠道，系统不行，系统不想提的更不行。游货目光动了一下，这句话虽然什么都没说，但本身就透露着一个信息，禁闭室确实特别，跟系统设定有关，而且系统不想提。不想提的会是什么呢？要么是机密，要么是 bug。 一时间两人都没说话，雪地里又只剩下脚步声。秦鸠始终落后半步，走了一会儿他沉声道，我很好奇。游货眼也不抬，习惯性的沉默着等下文，结果对方半天没下文。他站住脚步，扶了似的看秦鸠，憋出了一个回应， 说。 秦鸠这才继续，你在禁闭室里真的什么也没看见？游货当然不会跟人说自己看了什么，鬼知道对方会不会以为他怕黑，尤其秦鸠这种。所以游货嗯了一声，反问， 听说你在禁闭室看了三个小时书，还试图修了个手机。 听谁说的？ 922。 秦鸠又记一账，不是书，是日记，日记和手机都是赵文图的。游火一愣， 赵文图？ 有点遗憾，赵文图冲过来的时候你已经走开了。秦鸠说，不然还能见到他那种神志清醒的样子，至少名字想起来了，也算是一点安慰吧。秦鸠看着天边，呼吸间的白雾在夜里迷蒙成团。做考生的时候和他同队过，不过我没什么印象了，所以翻翻日记试着回想一下。 秦鸠做考生，那都多少年前了，那时候的事情记不清也很正常。毕竟秦鸠虽然长笑，却并不热情。 回想起什么了？ 幽惑随口问道。日记里的事印象依然不深，但是想起点别的。 什么？ 比如考官 A。 幽惑依然对这位考官 A 有点兴趣，一副等着他说下去的样子。秦鸠安静片刻，说：还有一些不太愉快的零碎小事而已。